李千娜2020有伤更有暖全新单曲不敢听的歌。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对抗新冠肺炎，国光生技生产出四株候选疫苗，经过台大病毒实验室实验，抑制病毒的能力非常好，即使血清稀释1280倍，还能几乎完全抑制病毒。国光生技预计今年8月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第一期，12月开始商业批次量产，明年第四季上市。国光使用重组蛋白的方式生产疫苗，病毒基因序列一月公布之后，选择棘蛋白其中一段基因，然后合成跟这段基因序列相同的病毒蛋白，所以不是活的病毒，也没有毒性，再将这段蛋白质打入人体，好让人体产生抗体。台大病毒实验室教授张淑媛团队测试疫苗施打到小鼠之后的抗体效价，使用溶斑减少中和试验法，把小鼠血清跟病毒作用后种到细胞上，观察能不能出现中和病毒感染细胞的状况。结果血清抗体稀释到1280倍后，抗体仍然几乎完全抑制了病毒。四株疫苗稀释到2560倍时，也都有50%以上的病毒抑制率。至于这支病毒的变异性强，会不会影响疫苗效力？张淑媛指出，台大目前病毒株超过20株，这次实验挑选的是毒性最强的，属于欧洲流行病毒株，实验结果一样有效。但是不是大部分病毒都能中和，所有病毒株都会陆续测试。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台北市研考会问卷调查防疫影响民众生活情况，近50%市民不敢和亲友聚会，63%市民减少逛街次数，53%改变国内旅游计划，还有台北市民的外食习惯也变了，34%自己煮。至于台北市政府推动防疫旅馆，民调显示82%的市民知道防疫旅馆，60%赞成公布防疫旅馆名称，认为一切应该公开透明，但也有30%市民不赞成公开，担心心中恐慌。宜兰县五间乡农会黄姓技工坚守自盗保管箱，承租人清点财物，通报财务损失54箱。农会今天邀请受害人到场说明赔偿程序，财损50000块钱以下的双方协议和解，超过50000民众就得举证，循法律程序由司法单位认定。农会把责任全推给了黄姓技工，同时拿出契约书，宣称都有载明赔偿程序。受害人强烈不满，气得跳脚。受害人批评，如果财务价值低于50000，谁会花钱把东西放在保管箱？还有承租人说，保管箱里头放的都是嫁妆之类的纪念物，这对许多人来说根本金钱买不到。农会身为管理者， 自己的员工坚守自盗却推卸责任，还要他们举证，实在傲慢。双方争执不下，农会重申了赔偿程序之后，随即解散。庆祝520总统副总统就职，中央银行循例发行纪念金银币，国际金价飙高，第15任总统纪念金币价格也创新高，含金一英两，一枚56000。央行委请台湾银行公开发售金币10000枚，每枚56000，银币50000枚，每枚1600。与前次金币售价48000相比，这次金币贵了8000块钱，也是历任总统金币的最高售价。纪念金币的正面图案为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肖像，背面的主题图案为总统府的府徽。这次才网络申购，还有临柜购买双轨并行，网络配售70%，临柜排队30%。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0.37点，来到10774点，成交金额1807亿。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0点，涨幅1.62%，192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点，28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9点，涨幅1.02%，108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0点，涨幅1.01%，2410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7点，涨幅1.08%，2600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景山区或河谷为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高温的橙色灯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伊森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她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他是陈心月，首张专辑 Am I Who I Am 桃山音乐现正发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讲够，也发个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 Network 飞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Give me some love and I give it right back. 星期三下午的2:09，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夏天的来临，我们当然要 dance 一下啦。来自于 Hayden James 以及呢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我的音乐雷达里面的 Egonna Pop， 这一首合作叫做 Right Time， 没错，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 This is the Right Time， 来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你可以利用在地的各个广播电台广播频道 FM92.1 91.3 89.9 90.5 103.9，或是在澎湖的 FM89.7，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电台的 APP， 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呢找到飞碟联播网的频道，然后现在我们就正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直播当中，欢迎你加入聊天室，来一起嗨一起嗨。女生是海尔西，而这个制作人呢 producer 是 DJ Marshmallow， 这个棉花糖 DJ 也是一样，戴着这个大头套，戴着这个棉花糖头套上面画他的脸的 DJ， 这首歌叫做 Be Kind。 2020年的一开始虽然非常非常的诡谲，然后会觉得这怎么会是一个明明谐音中文谐音是爱你爱你的一年，可是却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然后呢像这个疫情啊，不止呢这一次不像之前的 SARS 只在亚洲而已，这是全球的肆虐，但是这个肆虐呢该来的还是会来，也就是呢到了这个夏天，音乐产业要做舞曲还是要做舞曲，觉得没关系，我们人类会战胜病毒的，之后大家要 party 还是要开起来的，所以音乐呢每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些电子音乐的舞曲呢都会开始，这是他们的季节，宣告夏天要来临了。 这几天呢也这个气温非常非常的高啊，那也许呢在今天会降温一下下。今天你有带雨伞出门吗？台北已经看起来阴阴的了，太阳已经不见了，等一下可能就会下雨咯，希望这个雨下的时候不会淋到你，希望它可以降温又不会淋到你，最棒的一个情况了。 OK。 Hey stranger, I'm telling you, let's keep it unfamiliar. Don't say too much, don't open up. Let's keep it unfamiliar. Familiar, unfamiliar. Let's keep it unfamiliar. Don't say too much, don't open up. 其实呢在最近这几天气温很高的时候，在台北的街头不时也可以看到洒水车出现啊，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热了，然后我们就出动一台水车，你只要洒把这个路上洒了水之后呢，很快会很有效的可以让这个温度降个一两度，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环保的方式，因为不然的话你让大家太热的话，大家会直接直觉就先去开冷气了，就先吹再说了，嗯，就帮助把这个气温给降下来。你有没有什么降温妙方呢？就像火一样，赶快叫消防队，因为我是火，所以赶快撤退 ，evacuate， evacuate。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什么不要做对的。

时间过了两点半，哥哥妹妹有意思 ，My oh my，Do you wanna say goodbye？ 要说再见了吗？还没，我们四点，我四点才会跟你说再见。My mama 不相信他，这 My oh my 有新版本，来自于 Camila Cabello。A little bit older, a black leather jacket, a bad reputation, insatiable habits. He was on to me, one look and I couldn't breathe. Yeah, I said if you kiss me, I might let it happen. To make a turn on the daddy, the baby, make her forget what she learned from her daddy. I don't be tripping on this shawty, I let her do whatever she please. I don't be kissing on this shawty, she don't be kissing on me either. She came with you and left with me, I went up a point, let's call it even. Don't like the car, she ain't gonna end up buying her new Beamer. That girl know what she wants, she make me take it off if she see me. She say I make her wet whenever my face pop up on TV. I had to say no disrespect, gotta do it safe or you can keep it. Pop star, I'm fresh about the trap and I'm going Bieber. She know I'm gonna call away, she can drop a pin and I come meet her. Stand next to me, you gon' end up catching a fever. I'm hot. Make assumptions, but I can tell you up to something. She wanna see me clean, no quarantine. I'm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Probably should've given her a warning. We party hard till the next morning. We living in the hills, see the sunbeam. I found out what it is, she'll love me. We need a song, she like zombies. We still on our feet, can't touch these. Ain't no slowing down, we above speed. It ain't no good girl that don't know me. They say he likes a good time.He comes alive at midnight. 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零二三六三九九五五，今天的五四三时间两点三十五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就爱电你 UFO， 我是 DJ 欧马克。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有人今天要打电话进来聊聊天的吗？昨天呢，我在我的 IG 限动，然后分享了其中有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本日高光啊，你的 highlight of your day。就是你今天觉得非常非常精彩或者很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真的是每个人的经历都蛮有趣的。也欢迎你现在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你的电脑旁边、你的手机旁边，想一想今天到目前为止两点三十五分，你的本日高光是什么呢？ This love's a heart attack. It doesn't matter if it ends, but I don't wanna live in silence. What does it matter in the end? I want a little bit of lightning. No, I don't wanna be a friend, because these feelings are violent. What does it matter in the end? 在聊天室里面看到有人说想要打电话，可是在上班。那你试着把你的高光留下来吧，留在聊天室，用文字，用文字，让我们看看你的今天有多精彩。今天最值得记忆的就是我早上一出门就下大雨， 还 有人说呢，哎，我吃到超级超级超级好吃的肉蛋吐司。虽然今天还没过完，可能才过了一半，但是想想今天这半天有什么精彩的回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昨天呢，我接到这个 highlight of the day 的分享，包括了有好几个人在上驾训班，然后有人是驾训班上完了很开心，有人呢只是他看到了其中前面呢一个学员就在他的面前把车开去撞护栏。Baby, look around. 嗨，飞碟你好。 嗨，马克你好。 嗨，你是谁？ 乐乌。 乐乌啊。 乐乌。 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我今天的高光就是今天是居家检疫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说，明天你就可以出关了吗？ 对，我今天晚上十二点我就可以冲出去了。 那晚上十二点你会特地晚上十二点冲出去吗？ 应该是不会，应该是只有到客厅而已。 那居家检疫的时候，你也是真的就是里长不会配一支像是 iPhone 那个东西给你吗？ 没有欸，我是用那个手机的 LINE 可以登录。 哦， 对，就是每天要回复那个提问这样子。 哦，那提问问题有什么？ 体温哦，他回复 体 温哦， 体温， 对对对， 哦、 嗯， 好的，恭喜你。 嗯，我想说，因为我上次 call in 的时候是刚好是第二天我去做那个检疫的时候， 这么快， 然后我想说最后一天也来有始有终一下， 两个礼拜就这样过了， 对啊，超快， 好可怕哦，时间过得好快哦， 真的。 那这两个礼拜你在干嘛呢？一事无成啊， 就是一直在耍废啊，合法耍废。 哎，好的， 开心， 开心，谢谢 你、啊，希望大家都健康，拜拜， 拜拜。在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直播聊天室当中，有一位也是说最近终于能出门放风了，挂号，我住在西班牙。西班牙的你 Hola ¿Cómo estás? 现在你好吗？嗨，你好。 哎、欸、喂，你好，我是台北的哈内。 阿美啊， 哈内， 哦，哈美， 哈内，哈内， 哈内，你好。 你好，哎、欸，马哥你好，我想要分享一个英文，跟英文有关的笑话。 哦，请说。 嗯，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来，我们来听听。 好，我高中的时候，高中英文老师说的，嗯，就是会讲三种语言的人，嗯、英文怎么说 ？Trilingual。 那会讲两种语言的人 ，bilingual， 只会讲一种语言的， 只会讲一种语言的人要怎么说？ 对 ，native speaker， 叫做 American。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用学第二外语，所有人都要学英文，只有美国人不用学英文。哦、 虽然我是不太了解笑点在哪，但是就是 OK，、 哦、知道了。 好，谢谢你，谢谢、啊， 再会，哈 内 桑，拜。 在聊天室里面看到有人说要打电话进来示范校花，是不是 Don't let me down， 不要让我失望啊。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Milky Chance 的新歌，叫做 Don't let me down， 0223639955。 嗨，你好。 你好，我是高雄的马屎。 马屎你好。 你好，我要分享是我原本已经下班了，我是一个卡司机，我原本已经下班了，但正在骑着摩托车往海边的方向，我要去游泳晒太阳，但突然被叫回来临时加班，超级不爽。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早下班啊？ 就下午的工作做完了，但是突然来一个临时的加班，因为我是那个连接车司机，非常不爽，非常不爽。 天哪， 那现在应该是游泳的。 那你平常就是如果下班了以后，也会就是直接就是去海边，就这么悠闲吗？ 对啊，因为离海边不远。 天哪，这什么天堂生活？ 还好吧，高雄旁边全部都是海啊， 快乐哦。好吧， 然后可以再帮朋友抱怨一件事情吗？ 请。 台北的 OP， 然后他在抱怨他前面的那位同事在上班时间在打瞌睡，而且打呼非常大声。 打呼？ 是的，所以他说：“天哪，怎么可能有人在上班的时候被打呼的这么大声？ 太夸张了。” 好，非常感谢你，谢谢， 拜拜， 拜拜。 IU 新歌发行倒数2小时09分40秒。好，数学不好，是一个小时又零九分。我这个秒数，它一秒一秒消失，考验我心算能力啊。20秒。0223639955啊，虽然就是我的数学真的太烂，到底是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我现在搞不清楚。我直接讲啊，就是下午五点钟。你好， 嗨，马克。 嗨，你是？ 我是 Master of Joke， 笑话大师。 Master of Joke， M O J， M O J 是吧？ M O J， M O J， 不要让我失望哦，你都敢叫这个名字。 OK， 好，我要开始讲笑话咯。 来， 有一天有个就是留学生，他在美国考驾照，警方的路标只是说要他左转，所以他不确定，他就问教官说 turn left，然后教官就说 right， 于是他就右转了。 是不是要逼我直接进广告？ 不要这样，就是帮笑好不好？留言区帮笑一波，刷起来笑 right。所以到底是要左转还是右转呢？ 对吧？ 那我想请问 MOJ， 我现在是不是要进广告？ 是，好，让大家笑一下，休息一下，喝个水，对不对？ 你要回答是 right， right。 休息一下，进广告啦。 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容，疫情快速变化，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务必做到全程佩戴口罩， 屡劝不听者，最高可处15000元罚锾。配合测量体温，避免交谈，不要饮食。出入公共场合时，请保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距离。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请全程佩戴口罩。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福硕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硕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硕值得你信赖。大家好，我是福硕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硕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硕值得你信赖。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慈惠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努力看见未来。Be alright，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慈惠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老婆，要去卖场喽，清单开好没啊？ 要买鸡肉卷、卫生纸，还有 爱马斯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啊。 去屑止痒洗发精？ 对呀，你儿子不是常常头皮痒吗？爱马斯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可以温和清洁头皮多余的角质与油脂，有效调理头皮痒及头皮屑的问题。 赶快出门，别忘了带会员卡哦。 爱马斯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 对于自己，实现纯粹的驾驭渴望是从小的梦想，对于家人，选择一台守护幸福与安全的车更是长大后的愿望。无论什么时刻，我们为您轻松实践梦想。即日起 ，BMW 正2020年式全车系智选专案，低月付9900元起，多元分期优惠实施中，邀您即刻入主。详情请洽 BMW 全台展示中心。 我是光良， 请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烈火，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 下的愿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羽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羽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真传翠羽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真传。 啊！我翘脚翘到下盘歪斜，高低肩怎么办？ 快找脊椎保健达人郑云龙啊！ 让你轻松挺出健康的 style， 就靠 style 日本新形态塑形护脊椅。欢迎到各大通路试坐体验。 恒隆行百货专柜母亲节特惠2850折。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银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富里，我们砌做了一片23年来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有机米专用碾米厂碾米包装和出货，从产地到餐桌最安心的金广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飞碟听友价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属于境外移入，目前累计439人染病，6人死亡，339人解除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新增个案为30岁女性，今年1月到英国工作，4月26号返国，返国当天就有鼻塞、倦怠的症状，入境的时候主动申报，由机场检疫人员采检，并且送到集中检疫所，检验结果阴性。27号由检疫所安排入住防疫旅馆，居家检疫期间持续鼻塞、流鼻水，而且味觉异常。5月4号由卫生单位协助安排就医采检，今天确诊。个案从入境到集中检疫所再到防疫旅馆都没有和亲友接触，将进一步调查同班机旅客框列接触者。另外，指挥中心今天宣布，5月8号后天开始，滞留中国大陆武汉市的台湾人可以自由回台，不受包机或者是定点航班限制，但是回台之后必须要集中检疫14天。还有，之前国家公园山屋室内住宿人数降在50%，但是鉴于国内疫情逐渐趋缓，国家公园也开放高山山屋，明天开始可以线上登记，回到山屋原有空间和容量，提供登山者正常服务。五一劳动节连续假期之前，交通部基于防疫需求，在行动应用程式 APP 1968和网页上新增人潮警示功能，但是上路至今争议不断。五一连假就有许多热门景点没有纳入，今天也有部分县市长希望删除部分热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如果地方政府希望调整1968，调整方向没有违背防疫指引，指挥中心都会支持。交通部观光局会诊地方政府意见之后，建议删除72个热点，但也建议增加31个热点。交通部次长黄玉玲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答询时说，1968 APP 整体建制都是全力配合指挥中心指示，这个功能规划在疫情结束之后就会下架。不过国民党立委洪孟楷认为，现在民众出游之前已经习惯先到1968查询景点人潮状况，希望交通部持续精进改善功能，就算疫情结束也要维持，不要下架。黄玉玲指出，如果立委认为人潮警示功能还有需要维持下去，后续可以进一步演绎。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交通部将分三个阶段推动防疫旅游，兼顾防疫和观光发展，预定投入20亿补助国旅。交通部次长黄玉麟今天说明，第一阶段为防疫旅游，目前先培训产业人才，安排培训课程到国内各个旅游景点采线。第二阶段为安心旅游，交通部将比照秋冬游还有春游补助计划，推出国旅奖助方案，提供自由行还有团体旅客补助，规划经费20亿，不过补助对象、费用、范围还在研议。至于第三阶段吸引国际旅客来台，得等疫情结束。交通部拟定系列计划吸引国际旅客来台，费用将以行政院核定的纾困振兴经费办理。新北市新庄区54岁居家检疫的叶姓男子陈尸检疫处所，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结果今天确认阴性，死亡原因还不清楚。另外，台北市内湖区康乐街今天有名男子陈尸，大楼顶楼水塔旁，腹部还有明显刀伤，血流满地。警消单位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拉起封锁线，详细事发原因还在调查。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3点，涨幅1.76%，来到192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8点，287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59点，涨幅1.48%，1088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42点，涨幅1.44%，2421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9点，涨幅1.14%，260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0.37点，指数10774点，成交金额1807亿。日本黄金周股市暂停交易。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南投县、台南市和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高温的橙色灯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平常他照顾你，现在换你照顾他。Dyson 吹风机年度新色，全套红限量热卖中。智慧温控，头发水润有光泽，强劲风速，吹法更快。更多时间陪家人，现在就快到全国电子体验享受独家优惠。 Dyson。 大家好，我是林志玲。免疫力失调，小心健康随时被攻陷。田园香灵芝低基精荣获健字号双效认证，独家日本植井灵芝15:1浓缩精华，结合低基精分子小，人体更快吸收，调节免疫，对抗疲劳。灵芝低基精一次到位， 低基精我只选田园香。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20万份用心，20万份安全无虞。Lexus 感谢在台销售20万台，敬邀安心回厂。订保套餐，红利点数2倍送，空调系统指定品项9折优惠，再抽限量 Remova 行李箱。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我是 Daniel 罗时峰。 你能不能想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时间来到3:07了，星期三的下午3点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解室时间。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星期三的周三，星期三的3点过后，33过后我们要来告解了，告解室开放了，欢迎您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不必告诉我们你是谁，不必说你的名字，你只要一开始开诚布公， 很诚心诚意，真心真意的说，我有罪。最近做错了什么事呢？好好的反省一下，利用这个告解的时间，洗涤一下自己的罪过。或是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压箱的秘密一直没有跟人讲呢？打电话进来告解吧，23639955。 每天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拉他的手，知道了也是才是他的慰藉，来电来了好几通，怎让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以为发现他的手机没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呜，他还意外，安慰和你的秘密不散。 飞碟联播网你好，你有罪吗？ 有，我有罪。 来说说你自己的罪吧。 我在看那个暧昧对象手机的时候，发现他跟他前女友的那个性爱影片。 什么？哇！那你跟你的暧昧对象认识多久？ 2个多月。 2个多月，然后什么时候升温，然后发现就是暧昧的。 我们就是有出去玩，然后有过夜，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在车上划他的手机，他就便利商店上车，然后就好奇心使然，不小心看到了。 所以他没有锁是不是？ 没有，他的照片没有锁住。 那哦，所以是看到照片，不是看到影片。 有，就是照片，那个就是 Apple 的那个手机嘛。 那你是 Apple 手机，他是有把它放在一个相簿，然后是一个最爱，是这样子吗？ 没有没有，他之后他就是解释说他记得这个东西，但他忘记删掉。 怎么这么巧会被你看到？这没道理啊。 就是我在看就是我们出去拍的照片，然后我就往上滑。 然后往上滑才滑一点点，就是他前女友。那这样他也太近了吧。 也没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上面。 哦，哇，你滑得很快，你眼睛动态视力很好是不是？就是马上，哦，这些都不重要，哎， 对，因为就是一开始是那个只有重要部位的女生在帮男生重要部位的地方，然后之后后面有几个是女生的上身，嗯， 但是都没有露脸。 有露脸，我觉得那个女生有点危险。 那这样怎么办？这会影响到你跟你暧昧对象的关系吗？ 我觉得有一点影响，但是我昨天出去跟我朋友吃饭，然后我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又说就是这是他过去，就是如果之后有在一起的话，就是要跟他讲我的感受，然后也会跟他讲说，就是郑重跟他讲说我不会拍这种影片，如果你要留着的话就是不要让我看到。 对对，后面这一句是多加的吧？你根本不应该加后面这一句，好不好？你加后面这一句，男生就想说：“哎呦，你可以拍哦。” 没有没有，就是我说他跟他前女友的，如果他想要留着的话，就是不要让我发。 我不是跟你的。 对对对。 所以你不会答应要让他拍这个东西。 对。 那你们那天就是出去过夜的时候，他有要求就是要拍这个吗？还是因为太快了？他 没有，他都没有提到，他没有要求。就是我之后有问他说：“哎，你是跟你的前女友都会拍嘛？”然后他说没有，是他前女友要求要拍，然后通常看完就会删掉。但是他就是那个没有删掉。 那发生了，哎呦，有人来了是不是？ 没有，就是对，有人来，但是不重要。 好，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之后，你们都还没有亲密关系过嘛？对不对？在你发现这件事情之后，还没有亲密关系过？ 有哎、 欸，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所以在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脸不会浮现出就是你曾经看过这个东西，你还是可以非常非常专注。 哦，你说就是看完之后？ 对啊， 看完之后没有。 对啊。 就是 还是多少有点影响。 这是我好奇的部分啊啊，会不会就是只要做这同样动作的时候，脑中会浮起另外一个女生的脸呢？ 可能会吧，就是会有疙瘩。 对啊，那就没办法继续进行下去啦。 嗯， 是吧？ 对。 所以等于是下一次的亲密关系就是一个你们关系定生死的一个瞬间。 不知道，因为他之后也。就是他之后要跑船 哦， 对，就是也不会长期， 本来也会 OK 对对， 所以本来也就是一个不是一个， 就也没有确定的关系。 好的，谢谢你精彩的告解，我们今天的第一发就如此的劲爆。 Okay. 好 OK 好，谢谢你，拜 拜。 Bye bye。Maybe when I come back to the ends, we can catch up. I can't wait to kiss you, baby. I don't mind if you had enough of this lonely life. Yeah, well, baby, sometimes I feel it too, yeah, too. I don't mind if you're tired of the days when we don't get to FaceTime. 'Cause most of my life is split between you. 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抒发你心中的反省与秘密。Hello， 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是，怎么了？再说一次，对不起。 你有罪吗？ 有。 请说吧。 哦，好，就是，总之就是我最近要启动，然后有一个。科目非常的难，对，然后通常我们班大多人都是靠作弊解决。之前就是我之前很坚持不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个分数不是真的。但是我因为这次真的太难了，所以我最近有动了这个邪念。 哎呀，要沦陷啦！ 对， 但还没有做啊，对不对？你只是起心动念而已。 对，但我明天就要考了，但是我已经知道，就是因为我今天一直在看，然后我发现我真的是看不懂。 你说真的是过不了？ 对对对，然后问其他同学，大家说哦，他们都是用科技解决，就是会用 手机。科技解决， 对。 好， 我觉得很尴尬。 所以你目前你已经知道，就是你明天应该就是几率很高，你就是会犯下这个罪了。 就是如果不犯这个罪的话，我就是过不了，就会变成这样。就因为我觉得作弊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但是都达到那个 目的。 可是我用正常的手段，但是我可能达不到那个目的。 是是， 对啊，就会心里就会觉得很不平衡，因为老师也不太会抓，所以 哦， 对，所以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哇， 我怕我良心不安而已。 这个好难哦，这超难的。你要维持你的良心安的话，就是这一科会被当掉。 对，没错，就是会这样。可是因为我也不能跟老师说哦，大家都作弊啊，我也不可能这样子。 因为这样你会失去班上所有的朋友。 对。 哇，这真的好难，只能选择同流合污的一个难题。天啊。 对啊，没错。对，因为明天就要考了，然后我现在已经有点算是半逃避的，不想看书。对啊。 好的。 嗯。 只能希望，明天考卷发下来，你发现。 哎，我不需要作弊，我竟然都会写耶！ 希望 只能希望这样。 对，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Everybody， 星期三的告解时间。 爱情是天生直觉，准备之中。樱花的脑膜，今天我来挣破。爱就爱拿来的就做，不信你试试看我摸。你不敢那就看我的。裙摆飘，都甩掉，掉不掉。笑就笑，笑就笑，掉不掉，跳就跳，怕就秒，掉不掉。自信不需要人来教，让世界知道。 哇，在 YouTube 飞碟联播网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啊，其实我发现下午的听众朋友们哦，道德感真的非常非常高啊，真是好像玩人一般啊。希望刚刚打电话进来的告解呢，有听到接下来的这一段话，来自于林 Sir。林 Sir 说：“我大学哦，那个时候考 C 加加啊，这种程式语言，全班都在作弊，我坚持不做，好，结果嘞，嘿，被当了，就真的被当了。然后呢，我就重修，结果重修的时候，我考了95分，通过。”往后所有的程式课程，我都是90分以上通过。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写程式。我当初那一档被当出兴趣来，现在当成饭吃。 好的。 是否觉得空虚？这里哪里都没人懂你，自不哭里有个小小声音在告诉你，我要制服少女。每天在公车里闻她的香气，在补习班里借她的铅笔，周末看她 Instagram 的更新，走一遍她说我们昨天离得很近。Hey，告白用力被拒绝，脑袋装不下牛顿力学，少女情怀就像多元入学，搞不懂居然还要付钱。黄白绿格子纸条纹像歌词，喊排队在各大校门，说话像套子，身体像标本，这是我青春悲剧的脚本。 03003031号代表我的男子气，第一次爆表31号还是输给了爱情。 所以学弟要争气，浪漫就当浪费生命，没有情人就当有钱人，当不了名人 可以教英文。 学弟学弟，面对升学压力，你别觉得泄气，教你几招解题绝技，要认真听，师承我的恩师真正亲。他说，同学身为高三生，面临我的小烦闷，每天面带吊针，科目搞得要生，要别人快要爆肝，还没有呼吸困难，像这高三生。 02-3639955，今天你有什么要告解的事项呢？你有罪吗？ 对，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就是前几天就是有同事帮我就是支援一个案子， 嗯， 然后就是我请他帮我就是做一件事情， 嗯嗯， 然后但是当时客人就是想请想请我就是做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就请他多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对，然后可是我没有跟他就是解释说其实我身上就是还有很多案子很忙，所以请他帮忙这样，对。 所以你觉得你不好意思麻烦了你的同事？ 嗯，对， 你心生 抱歉，就是当下没有。 OK， 对，就是当下没有先跟他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他有 对，然 后不谅解吗？ 嗯，他没有，他就是很乐意的说好啊，就是还好我同事都很好。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有点把别人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所以就会觉得不太好。 天哪，真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孩子，你好棒！好的， 因为这件事是礼拜一发生，然后我就隔天我就是马上就是跟他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没关系，他觉得还好， okay。 因为我是不好意思，就是有拖到他一点下班 时间，哦，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叫他说那你赶快走，我继续把它做完， 嗯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抱歉，然后那时候加班回家就一直在想这件事， 嗯， 对。 好的，说出来这件事你也跟本人说了嘛，对不对？ 嗯，我有跟他说。 对啊，一切都没事的。 对啊，我好紧张哦，天哪。 再会喽。 嗯，好，谢谢。 拜拜。 拜拜。 02-3639955，你有什么要告解的呢？星期三，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周三告解室，来反省自己吧。嗨嗨嗨嗨嗨， 喂， 你有罪吗？ 欸， 你有罪吗？ 好， 你有醉吗？ 有，刚有点 delay 没听到。 你的醉是？ 就是，我上礼拜六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约了一个朋友，说想要找他聊一聊，然后就约晚上9点半。 哦，好晚。 然后，但是那个朋友他跟我姐姐比较好，所以他就问说要不要顺便问我姐姐一起。然后我就，但我没有跟我姐姐一起住。然后我就是，所以我们就是一样隔空互相约说9点半这样。结果后来我晚上就坐在书桌前睡着了，然后就一路睡到11点。 你就放两个人鸽子。 对。 哎，你有跟他们道歉吗？ 有啊，然后就是那个朋友他人蛮好的，然后就是他自己有设闹钟，但是他人就很好这样，然后就说哦，要不要去跟你姐讲一下，让他那个就是他说他要不要去帮我跟他讲说哦不要生气， 好 那我就说哦不用啦，那个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就你不用去讲这样，就是要我自己去跟我姐。 Okay. 只是他人很好的，但是我姐就很生气，就觉得是应该是姐姐，可能是应该是姐姐就是不是就很随便啊，然后就觉得是不是我你作息很乱啊，然后就睡这 样子，是的， 对， 你有罪， 对， 好的，接收到你的告解了， 好， 再见了， 谢谢，拜 拜。拜 拜。 待てね。 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回味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Blinding Lights》全新大碟《After Hours》，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泽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 Blinding Lights。 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挑选母亲节最窝心的好礼，就上老鞋针官网。 Sharp 空气清净机正在运用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抑制病菌，净化空气中。Sharp 自动除菌离子技术，全球多国33家医疗学术机构认证，有效抑制病毒活性化，搭配 HEPA 滤网，同时滤净 PM2.5 及过敏源。全球热销8000万台 ，Sharp 全面守护居家及公共环境健康。 Sharp。 请洽百货3C 量贩经销商及正旦通讯直营门市。 Go Unique Suzuki 全民拼经济 ，Carry 为你扛生意，红极最大再重力， 诚意相挺，免头款，掏紧泥挖来搭，史无前例，就趁现在。Suzuki， 我是秀楼俊硕。 想得过且过，换你做也没这结果。我早就背弃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是想封闭。先让你泡在一间高校，从你高地背过山子来的兄弟。 背地里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Impossible, they forgot. This world keeps spinning, and with each new day, I can feel a change in everything. And as the surface breaks, reflections fade. But in some ways, they remain the same. And as my mind begins to spread its wings.There's no stopping curiosity. I wanna turn the whole thing upside down. I'll find the things they say just can't be found. I'll share this love I find with everyone. We'll sing and dance to Mother Nature's songs. I don't want this feeling to go away. 我不想要这种感觉不见，而告解只是很希望愧疚的这种感觉 Biane 的感觉赶快不见。3:3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周五，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4点，我是欧马克。 Who's to say I can't do everything, well, I can try.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Jack Johnson， 这首歌叫做 Upside Down。有没有什么秘密是你没有办法讲，因为一讲出来你的人生就会被翻过来，就会 upside down 了呢？每个星期三下午的3点过后是你的告解时间，大家的告解是0223639955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好， 你有罪吗？你的罪是？ 我罪是，就是小的时候，我姐姐的那个时候是我们家环境就是非常好的时候，家里就是门庭若市，每天都有人送东西来，所以我姐姐那个时候就有，那都是国外进口那种洋娃娃，然后那个很大的那个洋娃娃，然后是蓝眼睛，然后眼皮可以会动的，上面还有长长睫毛。可是等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庭就是几乎到破产，然后我什么都没有。那当我懂事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我姐姐的洋娃娃是一整柜，然后就是都是金发蓝眼，然后都是眼皮可以扇动。后来我就用剪刀把她那洋娃娃的睫毛全部剪光光。 但你跟你姐姐差几岁啊？ 我跟她差10岁。 哦，那你为什么你不去玩她的洋娃娃就好了？她不给玩哦。 不是，因为我是应该是我今天回想起来，应该是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们那时候家里那时候人很多，送东西很多，可是我的时候就是家里是完全没有人，就是已经就是没有人送，也没有人来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发现我那时候比较稍微懂事，我发现为什么我姐姐有这么多那种就是国外带回来那种金发而且穿得很漂亮衣服的洋娃娃，会眼睛这样，可能嫉妒吧。对，后来还有他常常在点的一个，有以前有个药水叫 C0B12 那个药水，就把它装了自来水， 还好自来水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对对，然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眼睛越来越痒，然后后来因为小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他其实对我很好，就是说他没有对我发脾气，他只是说你怎么这样。但是我现在长大，当我会想说，如果说我有这样妹妹，我应该就给她扒下去。对，其实对她有点亏欠。 那你长大以后有跟姐姐说对不起吗？ 对不起，三个字没有讲。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小时候是，我有跟他说啊，我小时候怎么这个样子 啊、就是你们有提起有回忆过这些事情？ 有。 哦，好的，谢谢你今天的告解， 拜 拜。希望把你压在心里面的这一些秘密或是告解说出来之后，然后你可以跟对方说 Yes, we're all right, we're okay, 我们什么都没事。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哇，今天都是女生呢，你有罪吗？ 有。 请说你的罪。 就是前一阵子公司因为就是新冠肺炎，然后影响公司的营运，所以呢就决定大家都减薪。然后呢我就没有同意。所以之后我就被支遣了。 OK。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变成是我的主管要帮忙 cover 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有对他有点不好意思，虽然也不是我的错，就是公司的政策。 对啊。 对，然后但是呢之后就是我被支遣之后，就是近期他还就是很热心的在帮我联络。就是 找 新的工作之类的， 哇哦、 对。 好、啊，我觉得这没什么罪，这只是你的权益啊！我不想被减薪啊。 对。 对啊，无罪，无罪，无罪。 好。 那你现在找到新工作了吗？ 还没，都还在找。 好，希望你赶快 ，Good luck。 好， 拜拜， 谢谢，拜拜。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Twenty One Pilots， 这首歌叫做 Level of Concern， 关注的程度。02-363-9955，星期三下午三点过后的告解室。 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既然说到了新一点零 B 十二，怎么可以不听这首歌？ 镜子里面的我实在很糟糕，胸前的排骨好像平交道，被别人欺负说话又没有人鸟，所以我决定去学跆拳道。说我的条件非常的好，辛苦了多年终于被他找到，他教我毕生绝活两百招，就算是李小龙也打我不倒。 龙的传人，预备备起！ 多年前你进第一个夜，我妈妈带我来到纽约，现在要回来出唱片，麻烦 家赏个脸。十二 零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嗨 嗨，马哥， 你有罪吗？ 我有罪。 身为今天告解的第一位男子， 哎、欸，是吗？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我上个礼拜去帮我朋友拍片的时候，我。一直止不住我嘴里的笑意。 为什么？你忘了带记忆卡？ 不是，我说我一直止不住我嘴的笑意。 嗯， 让他们在拍片的时候一直笑，所以就一直重拍，一直重拍，一直重拍。 你说一直 NG， 一直 NG， 一直 NG， 因为你。 对。 但你为什么止不住笑意呢？ 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我就是。看到两个认识的朋友在镜头里面对话， 所以你觉得朋友拍得太好笑了？ 对。 那你们拍了些什么？ 就是我朋友他就是拍了一些就是开箱玩具的东西， 嗯， 然后那些玩具他就是说，怎么用玩具去把妹啊？ 用玩具把妹哦？ 对啊， 嗯， 对，就是一些小玩具。 他是认真的讲这个吗？ 对，就是一男一女啊，然后他们就在解说说，哎、嗯欸，我怎么用玩具去把妹， 嗯， 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介绍那个玩具， 嗯、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认识的时候，可能去看电影啊什么之类的，那出来已经没话题，然后要用什么玩具，然后制造话题等等之类的。 那他们真的是情侣吗？ 不是， 所以这根本就瞎讲的嘛。 因为他们不是情侣啊，他们是要拍片给人家看啊。对，然后我就临危受命去帮忙帮他们长进。 嗯哼， 然后我看他们就是觉得很好笑， 你就一直笑。 我没有笑，就是他们觉得说我嘴巴就是有那个笑的，我没有笑出来，就是有。我一直咬着我的舌头，就是不要让我的嘴巴有任何表，脸部有任何表情。 嗯， 对。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在笑，然后就一直 NG，、嗯、一直 NG， 一直 NG。 欸，大家现在好奇到底是什么玩具？ 什么玩具？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欸。 听起大家就是想知道哦，你说怕那个他上 YouTube 以后大家已经没有新鲜感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之后会上片。 OK OK OK， 那你的朋友们是就是那种有流量的 YouTuber 吗？还是他们就是刚开始？ 刚开始。 哦，频道已经创好了吗？ 我不知道他们创好了没， 所以也还没办法告诉大家说，就是未来可以关注这样子。 对，因为我已经去帮他们拍了三次片，然后三次片的状况都是我一直害他们。 没差，其实根本。就是那个都剪掉就好啦，他们就可以。 对，他就一直跟我说剪片剪，就是剪片剪得很累 哦。 然后我说你第一支片到底剪完了没啊？说来让我看一下，他说还没。然后他们就是有尬聊什么要剪掉，反正拍得很长，然后要剪成五分钟之类的，他觉得很难处理啊。对，然后大部分就是我们从什么早上十点，然后拍到。将近晚上了才结束，对， 好累哦。 我觉得 天哪， 很抱歉，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被我 笑掉了。 对，我觉得很抱歉。 好的，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再会，拜拜， 拜拜。 每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钟的告解时间都为你开放， I'll be there， 我会在这里，所有飞碟联播网听众也都会在这里听着你数落自己的罪过，不用数落这个字好了，反省自己的过错，让我们都一起朝向更美好的、更进步的、更好的人那个方向迈进吧。 世道，放胆超越每一个弯道。All New Corolla Altis GR Sport， 汲取赛道经验，抢先全球发表。GR 团队专业调教性能车款，搭配 GR Sport 专属跑格套件，打造热血驾驭感受。赛道本格，热血登场 ，Corolla Altis GR Sport。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鱼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鱼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真传翠鱼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真传。 每天平均北捷客运高达200多万人次，台铁近100万人。防疫期间人潮聚集，你是否也会担心看不到的防疫漏洞？ 德国凯驰专业用洗地机，能彻底清洗地面污垢，消灭所有病菌足迹。 全力防疫，全力守护。 全球最大清洁设备品牌德国凯驰 ，Culture。 金榜题名， 疫情冲击，国考准备不缺席。调查局国安局考试8月招募， 最高月薪76K，只考4科。百官网最强得分名师面授，云端课程， 最强补考专家，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Hello， 我是傅建颖。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呢，要来跟你介绍这个印度的神呢，一样我们还是在女神信仰当中。那这个神一样也被认为可能是湿婆的妻子之一，她叫做恰姆坦或者恰姆达这样子。那这个恰姆达呢，其实跟之前这个我们讲过一个管这个战斗啊、死亡的女神加里很像，可是她比加里形象更加可怕。恰姆坦呢，她是司掌这个疾病，还有饥荒这些灾害的死亡女神。 她呢也被认为是战斗女神南静母当中的其中一个面相，她的姿态跟其他这些女神神明都不一样，她是直接展现出死亡的样貌。你还记得家里的样貌吗？就是她呢会比一般的其他的女神瘦了一些，然后脸啊好像也比较尖了一些，会吐舌头，戴着这个骷髅头，人骷髅头做成的项链，然后她的腰缠布呢，她的裙子是人的手臂，底下脚踩的是她的丈夫湿婆。那恰姆坦呢？恰姆坦她的样子，他直接展露出死亡的样貌，他瘦到骨骼浮现在皮肤上，非常非常的瘦，乳房下垂，然后他站就直接站在人的尸体上，他一样也戴着用骷髅头相连而成的项链，身上缠绕着毒蛇，然后在坟场里面啃食尸体，这个样貌真的很恐怖。那当然呢，他在典籍《女神颂》里面呢，也被认为它就是带来衰老跟死亡的时间 ，Chala 本身，这就代表了加里跟恰姆坦其实都象征着人类无法避免的死亡命运。什么被要求原谅？如果你真的犯下了过错，你可以在星期三下午的3点来到周三告解室，不会有人要原谅你，希望你可以自己得告解，让自己好过些。今天最后听到这首歌曲单名，而他的名字跟他的姓都是姓氏，他叫做曹阳，这首歌叫做微光。3:55，我是欧马克，在这边要跟你说声再见了，也欢迎可以追踪我的 IG MARC_ORANGE，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吴青峰《太空人》专辑线上影展热烈上映中，冒出一双手上脚趾头和鼻孔，艺术实验二部曲，第一部《水仙花之死》，生活就是找寻我，学着这么多历史，这么久参不到。水仙花死于自恋的花里，